呼吸，只能拥抱着空气，假装那是你。不曾远离， 寂寞寂寞的

再紧抱着我，你却不肯回答。只想再听你说，愿意继续爱我，你只是低着头。 双手

就不必在爱里勉强。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总为你忐忑，为你心软。毕竟相爱一场，不要谁心里带着伤。 走不开。 清楚了解， 怎么说你才明白， 我已经走不开， 幸福的门会离开， 别只给你的爱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。好感清楚了解， 你还在不在， 全世界都在变，从不曾了解，我要的不过就是能安定的感觉，怕真心出了解， 我才明白， 我已经走不开， 幸福的门没离开， 别只给你的爱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。 悲哀， 出去就别回来， 我怕会想不开。

离开建堂的第三年，时常想起那个夜，走在古旧城墙边，记得特别清晰夜风的气味，还有划过周围的脸，我怎么能不想念。满目皆是黑夜，扇扇门挡在我面前，唱起歌来的时候回声穿越，世界的后面，我埋首寻路，不愿看到内心的牵连。这么近，那么远，现实和梦境相连，月光皎洁，水云光线，也许只是一个人。

下雨。

想的

你， 哎， 仔细看看你， 不好意思。哦， 你说你爱我，这个理形容，我说一秒钟忘掉女儿国。你说你爱我，你饭够不够？我们不如把心埋在我耳朵。哦，如果你疼我，你会守护我。如果你等我，你要相信。真的只你相爱着，爱你没错。 啦啦啦啦， 恋人的手在雨里说着话。 啦啦啦啦，哇啦啦啦， 恋人的城视线互相暖化。 哇啦啦 哇啦啦，时间在过去。 我情人里有一个男生的人鱼，故事讲到这里不用我说，大家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 记得那天 raining 还是礼拜几，我躲在沙沙听着卡农的钢琴，我望着地下屋窗，我叫汤里，爱发出神秘，仔细靠靠你。你说你爱我，这个理形容，我说一秒钟忘掉女儿国。你说你爱我，你饭够不够？我们不如把心埋在我耳朵。哦哦，如果你疼我，你会守护我。如果你等我，你要相信。真的真的真的相爱着，爱你没错。你说你爱我，这个理形容，我说一秒钟忘掉女儿国。你说你爱我，你饭够不够？我们不如把心 却不能因此安排。

想陪在你身边。 一刻在相遇的精彩，一天每天越来越爱，逻辑就这么简单。 顺利转到同一个频道，定位我的幸福坐标，我多渺小，能爱着你才最重要。 想把你的名 拨动我心跳。

心的花丛，让我带走这里躁动的希望。在那些炙热潮湿的喧嚣里，我急促的身躯奔跑起来，汗水渗透着城市的水幕，让我带走这里火红的舞蹈。在那些插着大草原的田野里，我急促的身躯奔跑起来，风吹拂金黄夜色的大地，让我带到这里成熟的消息。在那些雪花绽放的日子里，我急促的身躯奔跑起来，冰雪的花粉在脸上融化，让我带走这里所有的回忆。谁能够明白

只是上辈子留下的记号，那个爱过的人能在今生把我找到，误会太寂寞，有些故事不会老。欢迎光临我的独家鲜花，千年之前我是哪个他，那时候爱的那人最后快乐吗？这是属于我的独家鲜花，何必在乎他的真或假，心里的时光轻轻轻出发，让画面闹钟吧。 柔软的心，我被困在这爱情的迷雾里。 有时光机器，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，捍卫我们的约定，捍卫我们的约定。 有点害羞，却很幸福。